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 在哪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当微风带着烛火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易健和孙俪在蛇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风吹麦浪》。这首歌的画面感很强，不仅歌美，而且为我们营造的意境也让人陶醉。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凤飞飞的一首歌，非常适合现在来听，就是那首老歌《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风它吻上的我的脸，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的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不显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那春色在人间，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让春风吹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趁着那春色在人间，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现在呢正值春天，而春天呢本身就是一个多风的季节，不过今天的风可不够轻柔，不会让人产生春风吻上脸庞的感受，而人们想吹的风呢应该是像下面歌中唱到的那样。来听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隐隐冷冷，

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你巨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烟雨梦，恨永空，愁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 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香港音乐历来以翻唱著称，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有很多的歌曲翻唱自欧美和日本的流行音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旋律呢，被改编成了粤语的《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李翊君演唱的这首国语版的《风中的承诺》。 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的风不再有往日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要快乐，梦要痛苦，悲欢离合人间可以缝缝补补。你这昨日种种千辛万苦，想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你要求不要不在乎。不用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将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 在我们每个人追求人生理想的路上，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一些艰难困苦在等待着我们。像这些艰难困苦呢，就可以看作是风雨的一个化身了。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是非常能够鼓励人的，叫做《风雨兼程》。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是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一定要按照约好的这个计划按期的进行下去。 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 电视剧《重案六组》呢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刑侦警匪类的电视连续剧。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重案六组》的片尾曲，喜欢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它是由韩磊演唱的《风雨人生》，马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面对冰冷的世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你不情愿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日日夜夜用我兑现承诺，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听到韩红的一首歌，是由她作词作曲并由她演唱的一首《风雨中的美丽》。这首歌呢发行于1998年她的《雪域光芒》这张专辑当中，曲调呢非常的流畅，朗朗上口，而且呢直白贴切的词作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流行的潜质，因此这首歌呢也是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起来听。 一次一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和风雨有关。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田震2003年的作品《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自推出以来便和女足牢牢地拴在了一起。每次有比赛的时候，现场呢都会有歌迷高唱这首歌，因为大家都觉得在这首歌当中能够把女足的这种拼搏精神完全地表现出来。 想想明天，有时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无畏。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听了很多有关风雨的歌曲，发现其实看待风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看它的一种心态。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把一首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风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困难，坚持下去，总会看到阳光和彩虹。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